锵锵三人行，哎呀，广美啊，我说老实话，我觉得你是越来越有魅力了。你说咱们也认识五六十年了，这些年这个五六年，我越来越在你身上啊，觉到成熟女性的那种美。 这不就是说我变老的意思吗？ 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是，就是说这种风韵呐、啊，这种而且内涵呐、啊，你看广美就是说的这个话，对吧？但是今天还没开始说话。 那个刘索拉有一次来这里，他就对两个二十来岁的这个实习生说，他们二十多岁嘛，那我记得刘索拉对他们说，你们十年以后会比现在更漂亮。那两个女生一震啊，当时就一震，因为他们二十出头嘛。 没错， 刘索拉这句话是绝对是真心跟他们说。 哎，真的，我现在看见广美，我都不喜欢小女孩了。我觉得这。人家一直说啊，中国人就比外国人这方面差点，就是说中国男人能够欣赏这个 审美领域比较狭窄， 岁数。 我记得那还是你教我的，说两个人的年龄总和不能超过100，是你教我的 啊？是吗？谁跟你说的？两人年龄那不是就都是 不能超过 半百之年吗？ 不能超过，那就是不能超过80，对不对？ 什么意思？ 就是说。你二十岁的时候，你能够接受跟一个40岁的女人拍拖，但是等到你60岁的时候呢，因为你总和不能超过80嘛，所以你60岁的时候，你要追的小女孩就得大概20岁左右的。 啊，总共不要80。 哎，是你告诉我的吧？这种话应该不会有别人，应该是你告诉我的。 那个杨老师呢？我说的是杨振宁老师呢？ 他一个人全包了。 那是人间传奇啊，就是 一个人全包了，正好的比例是一半加七。 对，对，不是。我是说什么来着，就是说夸夸广美先啊、然后呢再说说啊，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女人啊也有非常可恶的一面，你发现没有？ 我有很多面。 不是正面， 不是，我就说啊，这真的我有一个感觉，可能会得罪这个一些女性啊。 你就先得罪我。 我认为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就是少数的吧，少数的大陆的女性，我认为她们呢因为历史的原因啊，现在处于一种啊找不着自己的范儿的状态，你懂我的意思？找不着自己的范儿。我有时候觉得呢，我们当年呢搞的那种就是性别无差异化，经过了那么一个年代，铲除了过去的一切。没错，你铲除过去没，大概是很难说。但是呢，问题是新的是什么？我这个在有些地方我就感觉到，这个少数大陆的女性，我有时候觉得她们找不着自己的范儿。而且呢，所有的女性，我认为都有一个我。不理解的问题，也不是所有的了啊，就是说我不理解为什么有的时候女人会这个当街当着众人歇斯底里。你看街上经常见到这男的啊，就是哎呀，家丑不可外扬，你怎么在大街上，哎，我怎么见到好多起啊，这女的就在大街上就哈哈就能给你打起来。 就这女的发火的时候有时候需要证人，因为其实是弱势，她觉得一对一跟男的吵不过，所以他要有见证人的时候他来发火。你别看在大街上他叫得很凶，那个男的好像很窝囊样子，回家那女的就没那么凶了。 哦，是这样 吧？所以其实是女性被男性欺负。 所以 你说的都是女性主义的胜利。 不一定，我跟你说，有一个女性她欺负全车的人、哦、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女人说起话来也够损的，那这都是全车的游客啊。我最近呢是看到一个，我为什么就从这个女导游身上想到了女性美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说，而且她还不是我们大陆的女性，香港的吧？我估计香港的女导游饿起来能饿到这个程度。有一段视频我看了，我很想给你们看看，你们来看看这种女性美。瞧见没有，这女导游饿起来能够，你记不记得你知道世界杯之前香港出一事儿吗？ 嗯， 气死我们一前乒乓球国手啊， 活活气死。 我天哪。 其实后来我在网上看了很多资料之后，我现在发现其实它真的叫做冰山一角，而且还叫客气的。那以前你经过几年前有那个就是导游把那个团队给 扔下来的，就把他们扔在街上。因为他说有些呢，就是他们有些团还很可爱，他们是被一些可能当地的导游给旅行社给卖到深圳的团，就说深圳我就负责了，我一个人可能收500块钱，我就把你带到香港去玩。然后呢，你来的第一天有酒店住，但是第二天呢要出去玩之前全部打包啊，先全部那个 check out， 要全部先离店，把你们行李带着，要看你们今天的消费总额够不够，如果够再接着回去住，如果不够轻则找破酒店给你们住，重则遗弃 遣返。 哎呦天哪，徐老师， 但是他病根是因为他们选择了那个非常低费用的那个旅行团。 没错， 这个旅行团呢就是说到香港让你坐飞机住酒店玩3-4天1000块钱。所以你当你选择，任何有常识的人，你选择了这个团，其实你就已经知道你必须后面要付出很多东西。在某种程度上，除了他的态度凶以外啊，他整个这种团的运作啊，我觉得团员不是完全，除非他完全不知道，他完全是被哄骗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如果说他是你 不是，我觉得 那您说还有零团费的， 我觉得你不能骂人贪小便宜。问题在于你为什么提供了这个东西呢？ 所以 那么那你香港旅游业协会，那你为什么允许这个堂而皇之你提供这种零团费的团呢？ 美国也有。美国你如果你在加州吧，你可以参加一个团到拉斯维加斯去，比方说很便宜，比方$100，给你3天5星级酒店。还给你吃很好的东西，但是谁都知道你去这个团呢，你去了以后你就要赌多少钱。他发你多少钱的票，比方发你500块1000块，你赌输掉这1000块了，完了你的责任就完了，赢了是你的。所以你的团费是$100。 对， 但你要赌1000块。 但我觉得， 所以但是如果说，我不知道他们的团的情况怎么样哈，如果说他在出发前他知道这个情况，导游跟他们讲清楚的话，那团员是不是也有责任呢？ 对，但我觉得就像包括你说的拉斯维加斯这个，这要丑话说在前头的，甚至比如说咱就签合约， 对， 我接受你的零团费，我必须去赌场，如果我不去，对吧？什么事儿都得说在前面嘛， 说进去的， 对吧？ 刚才那个徐老师您说那个病根是零团费，但我本来也以为病根是零团费，但事实上我后来看了之后，有一些像他可能在青岛参加的团，那他付了2800块，你说2800贵不贵？可能是刚好可以 cover 掉他的消费了，就是最便宜的机票最便宜的酒店。但是呢他可能在青岛参加了这个团之后，他被青岛的旅行社用500块钱卖到深圳的团， 那症结就出在这个地方了。 是他被卖到深圳之后，深圳再用500块钱的那个消费水平把他们带到香港去当那个 卖猪仔嘛。 对， 这就是卖猪仔嘛。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那这个顾客就是那个旅行团的消费者就是没错的。 还有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病根是什么，就是香港的旅游业对于正规的导游没有最低的工资的保障，所以很多好的那个真正的正牌的好的导游，资深的导游根本就活不下去，干不下去，全部转行了。我干嘛还干这一行？你要我干这行的话，我就得昧着良心拉着我的那个游客去买可能比原价更高2-3倍的东西，那我不愿意做这样的情况。 但不会啊，我在香港参加过一些旅行团，比方去印度的，去柬埔寨的，去别的地方的，比方去欧洲的，他们会讲得很清楚啊。他就是说一上来你参加这个团的时候，一开始就会给你讲清楚你要给他们多少小费。比方说我这个团，我整个团我一共5000块，比方说，但是你最后每个人要给1500块的小费，而这个导游主要就是靠这个，所以他收小费的时候他也不需要看你们脸色，他只要信封塞过来你们都会给，就是。 徐老师，我们现在讲的是两件事情，一个讲的是在香港发生的团，您现在讲的那个是到国外参加国外的团。 对， 带出去的那个人叫领队，他不叫导游，领队是领队，导游归导游，所以我们给的小费是有时候有部分去到领队那里，有一部分是去到导游那里。所以你去到外地之后， 领队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实际权利的，所有的实际权利都到了当地的导游手上。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恶女珍啊，这个可怕的女人，她是 女人叫珍呐、 啊，阿珍， 阿珍， 对，现在这个小外号叫恶女珍， 恶女珍到了嘛？现在说这个人 她就消失了。其实呢，她过一段时间，她只要换个名字，她又可以再出来职业了。现在是说什么没有吊销她的那个，只是说永不录用。只是说永不录用他、 哦、恶女珍不知跑到了哪里啊，还起了这么个外号叫恶女珍。 对，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王美刚才讲的这个，我就发现啊，这个有些公司啊，很或者雇主啊，很缺德，很缺德，就是这样。我见过太多这样，就现在这个服务业，就是说你没有工资，你知道吗？他的第一线不管是推销员还是导游还是什么，他没有工资，那么你就是逼着他疯狂，对吧？而且现在你知道整个这个，我觉得整个华人社会包括香港包括台湾，对，都是进入一种就叫苦苦相逼，这种服务的态势啊，简直是要把人扼住你的这个喉咙。你知道我跟你讲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，那天我还正跟我在徐老师家，我跟文道，你记得吗？在俩钟头，你发现我一直在你们家阳台上打电话吗？你就一个很简单的事儿，就是说， 对，电话， 你知道吗？就是香港啊，有一个就是推销，就是说我用一个什么电讯的电话，前面拨个什么号码，你打北京啊，就一分钟4毛钱，对吧？然后你要给我买2000块钱，好家伙，开始就不停的给我打电话，然后开始一个女的跟我打，那最后跟我说啊，我就说我不要，然后后来呢又出来一个他哥哥。他说刚才那个海蒙母一磊个是我阿妹，说我们两个在一个公司，说你就帮帮他好吗，你就帮帮他。后来我一听也确实便宜啊，我说好吧，我就买2000，就把信用卡号码给他。 当时我记得吧，当时我跟文道在旁边说什么吧，别贪小便宜，买1010就好了嘛，他就是去搞那个便宜的。 买2000，不是那个电话也是真的，但我就说他推销的这个，我买2000。过了15分钟，那女的又打电话说，这样你能不能买4000块钱？你一次交4000块钱，我给你每分钟算1毛钱，就这个电从香港打北京，我给你每分钟算1毛钱。我说不行了，我就这样，我说我还不知道你们这个用的好不好，我用试试。然后过一会儿，他哥哥又跟我打电话说，哎，这样除了每分钟1毛钱之外，我还送你一个这个服务，那个邮箱，那个什么乱七八糟，免费什么的啊。最后你知道我就烦了，然后我说行，那就4000块钱要了，4000块钱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徐老师，那天我都从你们家走了，到了下午6点多，他妹妹又打电话给我，变了一个什么口吻呢？你知道，所以我说现在有些服务员、推销员啊，就是乞丐啊，你这而且就跟我说，最后变成说，哎，你能不能再买2000块钱？那个，后来我说你们怎么搞的？你们打了我一下午电话了，我已经交4000块钱了。后来你知道他妹妹跟我说什么？哎，先生啊，我考完来了，就我求求你了，你看我们做生意也不容易，就算你赏我吃晚饭吧，你就赏我吃一碗饭好吗？要不然我明天就没有饭吃，你知道吗？最后让我马上怀疑他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天一夜我就没睡好觉，我说你这样弄啊，我直接怀疑你是不是骗子，你这哪有你这么服务的？你强买强要吗？然后我当天晚上为了这个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我把我信用卡取消了。因为我又担心他是不是骗子， 对， 后来发现他也不是骗子，但是为了这个事儿，我就怕他再从我信用卡里掏钱呢。你知道这个服务就已经到了一种 他 这样， 就你这个例子非常非常好。刚那个女的那番凶的话哈，还不单是她的态度，她坏就坏在她把本来是做生意的事情啊，牵涉到什么你上辈子我下辈子，就是偏很 personal， 而且。这种是讲灵魂的话了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就轮回把你的人生都给讲进去了啊，你下辈子都要还到什么什么，这样这个是超越了正常做生意的基本界限。 对，他已经为什么苦苦相逼到了这个骚扰你这种程度了。 为什么要让人骚扰呢？ 这一早就挂断了吗？我们不早就路上就在跟你说了吗？ 不是，你知道吗？我最近学商界的经销手法，我学了好多。现在的这个也 透过这些电话推销员学商， 没错，就是现在你知道吗？现在的这个服务啊，确实进入相当于足球的紧逼盯人阶段。你知道现在有的商品呢，不在电视上打广告，比如说它是奢侈品，对吧？他就说电视看电视的都是穷人。没必要花那么多钱在电视上放广告，它是什么？什么叫定点消费？我那天听一推销员跟我讲，好家伙，每个城市多少个富翁，他这个豪华社区里住的人，连名带姓 都知道，在一个城市里搞一个 party， 就是这些会买我的商品的人直接把你们弄来，我直接向你推销，我的钱啊全砸在哪儿啊？抽奖，抽豪华轿车，抽豪华轿车给你搞活动，给你推销我这个产品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紧逼盯人的服务，不是在像那种大众的那种。 来源呢，就是他在那个分配的时候，他的分配制啊叫按件分配，就不给你工资，给你 commission，那就是你卖掉一个，你得一分钱。大公司都这样做，比方说香港 Now 你知道吧？那最大了吧？要定我定这个频道啊，要装一个线呐、啊，他原来都是个人在负责的。你打过去，他一个总线就转到一个个人，他跟你谈好一个 deal 哈，他就给你一个电话。你下一次再打过去，你还找这家公司，你还找这个事情，他查不到的。他马上说：“哎呦，你要找到上次的那个人，而每个人许诺的是不一样的。这个人说这个可以 cancel， 那个人说那个人不行。你跟大公司打交道，他都是一个个，他都在为自己做事情，很坏很坏。” 我问你，光美，你有没有接到过这种骚扰电话？ 什么骚扰电话？ 请问你是什么什么业主吗？你要卖房子吗？你的房子要出租吗？你有没有接到这种电话？ 一天大概18通吧。 哎呦，那你怎么办呢？ 我就会说，他就说你好，我是某某房产公司。我说我没有房子，我也不要租房子，我也不要卖房子，谢谢，再见，我就挂了。 就我跟你说， 他还不厌其烦的一直打来。我最恨的是那种你要做生意吧，你还不用你自己手机打，他还用公司的电话打。 你知道前一阵广东也是抓了这么一个人，这个人好像是涉嫌这个罪行吧？然后呢，一查就是他就是给好多人打电话，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老板的电话？他说我是跟潮汕那边一个人买的，然后这个公安呢就逮着了潮汕这个人了，发现他手头有几个 G 的公民个人信息。几个 G 的公人个民信息是什么概念？公安说了，全国几亿个人的 几个 G， 几个 G 就电脑那个几 G， 几亿个人，几亿个人的公民个人信息，现在在网上就这么卖啊，150块钱你卖给我多少个老板？他的家庭住址，他的电话，他的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我那天碰见一个房地产经纪人，我就要质问他，我说北京公安局或者说全国的公安局应不应该管管这个事情，对吧？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么多业主的电话的、姓名的、手机的，然后无日无知的这么的？而且我另一个方面我也很奇怪，我说现在这种社会这种紧逼盯人的服务啊，照我看不是一个高级的营销手法，因为我真怀疑有用吗？他不要卖房子，难道你一天给他打18个电话，他就要卖房子吗？ 你不是4000块差点就买了吗？你不是差一点点就买了4000块， 差一点点 连你文刀都管用。 我觉得到最后就是施舍给一个乞丐，你明白吗？ 对啊，他不管什么方法，他只要能成功，他都是。你以为导游都是这样吗？还有导游就是说我没有钱呐、啊，我开不出人工，我要读书，学费都交不出来呀、啊，等等等等，那大巴黎的很多人就给很多钱了。 哎呦，天哪！ 这管用，我跟你讲。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好，广美也侦查了他们这个 控告旅行团，控告旅行团。 我今天在那个网上看了之后，我就说，哇塞，这些导游。各出奇招，就是说你不买东西吧，我有各种方法惩治你，就是说例如不给你酒店住，然后给你那种非常非常粗糙的那个饮食，一天13块钱，在香港怎么吃饭呢？ 还盒饭都买不起 啊。然后那个说有一个也是从山东那一块的，好像组了一个几百人的一个旅行团，分成十几组一起到那个香港去玩，因为消费不足，你知道导游怎么惩罚他们吗？把他们带去那个香港有一个火化厂 啊，那在红磡附近吧？ 不是那个 殡仪馆， 不是那个、啊，他把他带到一个郊外的一个火化厂去，就是 要把他们 垃圾一堆填 起。4个小时，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就是那个团队呢，全都是一些老先生老太太，好像是一个退休团体，然后那个什么公司招待他们去玩的。导游呢，直接把他们关在旅游车上面5个半小时。 啊！ 不准下车，你也不准，也不让你去撒尿什么 东西，他们怎么不反抗呢？ 不知道，都是老先老太呗。 而且人生地不熟， 其实 语言又不通， 哦， 你能怎么样呢？你除了他这种贪钱的这种罪以外，带到外面去，因为文化的无知造成的罪，我觉得也是不可原谅。比方说，狮身人面像跟金字塔，只让我们待1个小时都不到，然后3个小时在卖香水，就在旁边卖香水，然后到了那个埃及博物馆， 跟他误导团员呢、啊，说我们只看博物馆，图坦卡门要另外给钱，不值得，没什么好看。大部分团员就没看图坦卡门就回来了。 然后他跟那个、哎、他跟 你说这个这种导游，你说这叫人家跑到埃及去图坦卡门没看？ 徐老师对图坦卡门多有感情啊！ 哎呀，也告诉那个团员说，你们要去看那个紫荆花广场，嗯，要两 紫荆花广场 那个要两个半小时的车程，不值得去。 啊，紫荆花广场不就在海边吗？不就在这湾仔吗？ 你香港绕两圈也不用两个半小时啊！哈哈，导游可以就这么活生生的胡说八道。然后他们又说，那很多导游呢，就是说那些对于香港，你是根本想透过这些人去了解香港是绝对不可能。他们经过那个香港理工大学的时候说，那个以前那个蔡元培跟孙中山都在这儿就读过的。那个人就写的说，那个香港理工学院的前身创办的时候呢。基本上孙中山都已经已经过世了吧，就都已经过世，那个时间段是根本就对不上，但是那个导游可以随便就胡说八道。 江岭大学八十年代创办。 所以你瞧，我就觉得啊，现在这个社会啊，我过去有句名言呢、啊、过去鲁迅说什么人吃人的社会，我觉得乙嘎就是不是乙嘎，现在广州话说乙嘎就是现在啊，现在这社会是个人逼人的社会。你看足球都踢到人逼人紧盯防守，就是这死盯着你，甚至就盯着你个人，这个社会真的不一样了。而且就是说啊，就跟说中国的竞争情况一样，闹了半天全是低层次的粗鲁的野蛮的竞争，你不能提高层次。哎，他们说美国推销员也烦，对吧？什么垃圾邮件把你们家里塞满了也烦，但是呢 ，nothing personal， 他完全是公事公办的。 对，但是而且还有一种你要注意到，你比如说美国有个戴尔卡耐基，他慢慢的呢会向上发展，比如说咱们都是推销员啊，哎，我慢慢的会琢磨推销的艺术，对吧？怎么样让这个客人们欢迎而不是让人讨厌，还能把我的产品卖出去，这样行业水平在提升，而不是这种你拉我拽的这种。 美国大部分的情况是你去要买他的东西他都爱理不理。 为什么？ 就是他的完全是另外一个极端，对不对？ 为什么呢？ What?但对跟他没关系、啊、 对，你像法国巴黎那商店，我要买单关门了， 关门了， 不卖了， 五点钟关门，4:45就不收货了， 这样我就不了。